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中国古代统治者身边的女人基本上有两种，一种叫做红颜祸水，比如纣王身边的妲己，唐明皇身边的杨贵妃，这些女人以美色示主，最后都会被安上一个祸国殃民的罪名，成为了千古罪人。而另一种则是截然不同，他们贤良淑德，深明大义，帮助皇上处理朝政，采纳忠言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贤内助的类型。比如唐太宗的老婆长孙皇后，朱元璋的皇后马大脚，他们都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让自己的老公成为一代明主。不过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既不属于红颜祸水，也不能算是贤内助，因为他并不是统治者的妻子，而是跟统治者情同姐弟，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。他就是清朝有名的奇女子苏麻喇姑。他是孝庄太后最信任的人，也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。他多才多艺，能力非凡，既是教育家，又是服装设计师。他为人亲切，却有一身的怪癖，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女子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孝庄身边的神秘女人苏麻喇姑。看过孝庄秘史的听众啊，都知道孝庄皇后身边有一个丫鬟叫苏妹儿，她年龄和孝庄相仿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和孝庄名义上是主仆二人，但实际上是亲如姐妹。而在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里边，有一个叫做苏麻喇姑的姑娘，她也是孝庄身边的一个丫鬟，不过年龄比孝庄小了将近40岁，和康熙皇帝玄烨是同龄人。在剧中，这苏麻喇姑不但和玄烨一起长大，而且以姐弟相称，还发生了感情的纠葛。康熙皇帝对苏麻喇姑一往情深，差点和她成就了一段爱情的佳话。听到这儿，你应该问了，这苏妹儿和苏麻喇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？他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作者给杜撰出来的角色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查找一下史书啊，您就能知道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苏麻喇姑这个人。他是蒙古族人，出生在科尔沁大草原上，父母是一对普通的牧民。 苏麻拉姑刚出生的时候，名字叫苏某。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，在蒙语里边啊，它代表毛质的长口袋。苏某从小就美丽聪明，活泼可爱的，草原上的牧民都很喜欢他。后来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被科尔沁草原的贝勒看中了，把他带进府里，做了二小姐的贴身丫鬟。而这个二小姐不是别人，正是日后大清朝鼎鼎有名的孝庄皇太后。苏妹跟孝庄一块长大，这名分上是主子跟奴才，但是感情上跟姐妹一样。后来孝庄给苏妹改了个名字叫苏麻喇，意思是半大口袋，从长口袋变成了半大口袋。估计这孝庄是觉得苏妹长得可爱，所以呢给他起了一个昵称，就好比现在称呼什么东西可爱都加一小字儿一样。而苏麻喇姑这个名字呢，是在苏妹死后，大家为了尊敬她，在她名字后边加了一个姑字，所以才叫苏麻喇姑。按照这样的依据来推断，孝庄秘史里边的苏妹更符合苏麻喇姑的形象，而康熙王朝里的苏麻喇姑显然是作者为了情节的需要，通过自己的再加工创作出来的一个新人物。苏麻喇姑和孝庄年龄相仿，所以基本上比康熙皇帝大了40来岁。那么他们俩之间产生爱情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说完了苏麻喇姑在戏剧里边的形象，咱们再来看看她的真实生活。话说苏麻喇姑被带到孝庄身边的时候，这孝庄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这俩人一块长大，几乎每天都在一块形影不离的。苏麻喇姑自从进了贝勒府，就得到了府里上上下下的喜爱，贝勒爷看她聪明伶俐，就让她陪着孝庄一块读书。苏麻喇姑脑子反应快，而且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，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和满语，加上他原本就会蒙古语，等于是掌握了三种语言，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儿啊。就这样苏麻喇姑和孝庄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年幼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，一转眼孝庄就长成了一个13岁的大姑娘，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。这个时候的孝庄出落的是亭亭玉立，明眸皓齿，娇媚动人。贝勒爷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优秀，心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这闺女找一个好人家啊。贝勒爷让孝庄的哥哥护送着他一路长途跋涉，来到了后金的都城盛京，把他送给了后金可汗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。陪着孝庄来到盛京的苏麻喇姑又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呢？当时的皇太极只有34岁，正当壮年，这个沙场上的英雄一下子就被孝庄的美貌给吸引住了，马上把他娶进了门。苏麻喇姑作为孝庄的贴身丫鬟，也一同陪嫁到了盛京，继续和孝庄生活在一起。要说孝庄的父亲眼光确实不错，给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好靠山。皇太极之后在宫廷的斗争里，由于手段老练，拥有重兵，所以成为了后金，也就是后来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。后来皇太极驾崩，孝庄的儿子顺治继承皇位，在1664年攻破山海关，成为了大清入关的第一任皇上。就这样年纪轻轻的孝庄一下子成为了皇太后，住进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，而苏麻喇姑也跟着他一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清朝刚刚建国的时候还没有自己的官服，这件事情让孝庄皇太后一筹莫展。古时候的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服装，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。您比方说吧，这唐朝那个时候啊， 国人可能思想比较超前，比较开放，唐朝人穿的呢就比较少，而且唐朝人以胖为美，所以呢尽可能在服饰上边啊展示出人体本身的美感。这衣服的料子也是以丝绸和轻纱为主。而到了宋朝，这衣服又逐渐的厚起来了，而且宋朝的官服也和唐朝有很大的不同。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，据说这宋朝的皇上啊特别讨厌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在底下交头接耳，于是乎呢宋朝设计官服的时候专门把这官帽后边设计了一对帽翅，这样的话您二位在底下再交头接耳，这帽翅打架特别显眼，从此之后呢官员人等在上朝的时候也就不敢小声嘀咕了。后来帽翅还有所发展，哎，能够通过帽翅看出官籍来，大伙儿可能知道这帽翅越长的这官籍越高，所以那会儿只要是有名的大臣宰相家，这门口都很宽，为什么呢？帽翅长不宽呢您进不了门。给您说这么一段小故事啊，主要是让您知道这官服的重要性，它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象征，也显示了皇上对臣子的约束，是关乎国体的大事。清军自从入主中原开始管理天下，就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，原因就在于清军和中原的百姓不是一个民族的，所以在穿着打扮上有很大的不同，这一点呢就严重的限制了官服的设计。正当孝庄和顺治发愁的时候，苏麻拉姑给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苏麻拉姑不仅饱读诗书，而且非常心灵手巧，在剪裁方面呢也是行家。平常的时候，苏麻拉姑就会给孝庄和自己做些衣服。苏麻拉姑自告奋勇要参与官服的设计，虽说他的手艺有目共睹，但是这可是做正装，设计一个朝代的官服他能行吗？您要是怀疑这苏麻拉姑的手艺，那可就有点多余了。早在皇太极称帝之前，苏麻拉姑就展示过自己的才华。那个时候皇太极在匆忙当中称帝，满朝文武包括皇太极自己都没有统一的官服，大家伙正在发愁的时候，苏麻拉姑就大显身手参与设计了朝服，让皇太极顺利地举行了称帝大典。听到这儿啊，您不得不佩服苏麻拉姑的本事了吧。苏麻拉姑结合了满族人和汉族人的风格参与设计了清朝的官服，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。不光这样，苏麻拉姑还设计了最早的旗袍。这旗袍大伙都知道，那穿起来特别能体现女人味儿。现在去参加婚礼或者很多正式场合都能看到穿旗袍的女生。旗袍这种衣服啊，能按照女人的身段剪裁出最合适的线条，让女人穿起来显得特别有韵味儿。而苏麻拉姑就是旗袍的鼻祖。虽然现在旗袍的款式已经趋于多样化了，但是最早的样式还是出自苏麻拉姑之手。苏麻拉姑陪着孝庄一起辅佐着顺治皇帝，眼看着国家一天天安定下来了，没想到顺治皇帝20多岁撒手西去了，把整个大清朝和8岁大的儿子玄烨一块丢给了孝庄。面对这么一个摊子，孝庄皇太后没有放弃，她提起干劲儿，要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看着只有8岁大的孙子玄烨，孝庄决定要好好的培养他，让他成为一代明君，要成为统治天下的人。要成为统治天下的人，玄烨必须先学会与人沟通，也就是学习满蒙汉3种语言。孝庄皇太后经过一番思量，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苏麻拉姑。孝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苏麻拉姑，其实是出于3个方面的考虑。首先，这苏麻拉姑啊，懂得 满蒙汉三种语言，特别是那一首漂亮的满文，赢得了满朝上下的称赞。其次，这苏麻拉姑会哄孩子。苏麻拉姑从小跟着孝庄在贝勒府长大，这府里很多小孩他都带过，而且后来的顺治皇帝也是苏麻拉姑一手带大的。可以说在带小孩这方面，苏麻拉姑比孝庄更专业。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苏麻拉姑是孝庄最信得过的人。您想啊，孝庄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，刚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儿子当上了皇上，可是一转眼没当几天呢，闹病死了，留下了他和年幼的孙子玄烨。在这个时候，苏麻拉姑自然就成了孝庄最信任的人。玄烨是孝庄的心头肉啊，他的好坏关系着大清朝的命运，您说孝庄能不给他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吗？您还别说，找到了苏麻拉姑还真是找对人了。但是孝庄在北京病逝以后啊，这苏麻拉姑也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使他一度陷入了痛苦当中。这个时候苏麻拉姑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，如果长时间这么下去，恐怕对他健康非常不利。孝庄皇后一生对苏麻拉姑都很宠爱，在私底下经常叫她格格。大伙都知道，格格是清朝皇室对女儿的称呼，只有皇帝或者亲王的女儿才能称之为格格。孝庄这样叫苏麻拉姑，显然是把她当成了自家人看待。另外，孝庄还让康熙皇帝叫苏麻拉姑为额娜，或者叫额娘，也就是母亲的意思。后来康熙的孩子们都叫苏麻拉姑为祖母，可见他当时在宫里地位显赫。离开了孝庄的苏麻拉姑一时间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标，再也没有人需要他照顾，也没有人需要他抚养了。这对一辈子没有嫁人、没有丈夫和孩子的苏麻拉姑来说，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儿。为了排解他的孤单和悲伤，康熙皇帝把自己的12皇子胤陶交给了苏麻拉姑抚养。这时候的胤陶虚岁只有3岁，康熙皇帝把他交给苏麻拉姑抚养，可见他对苏麻拉姑的信任和重视。浩大的皇恩和出于对孩子的喜爱，使苏麻拉姑重新振作起来，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母爱都奉献给了皇子胤陶。苏麻拉姑凭着自己的经验，把皇子胤陶教育得非常优秀，成为了一位很有政治头脑和办事才干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康熙晚年因为争夺皇位，康熙的几个儿子互相残杀，闹出了一场宫廷悲剧。胤陶虽然也是一个优秀的皇子，但是他没有参与到争斗当中，而是保持中立的态度。这是他在雍正继位之后不但没有遭到打压，反而被封为了郡王。这一点其实跟苏麻拉姑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苏麻拉姑用自己的睿智和善良告诉了胤陶做人的道理。历史上记载，苏麻拉姑活到90多岁才去世，这都得益于他在生活上的两个怪癖。苏麻拉姑的第一个怪癖是她终年不育，就是说一年到头不沐浴、不洗澡，只在年中最后一天，也就是除夕之日，才会用少量的水洗一洗，而且洗完之后还得把这洗澡水给喝了。这第二个怪癖就是苏麻拉姑从来没有吃过药，即使病情再重也不服用任何的药物。他的这两个习惯，孝庄跟康熙都知道，但是他们对此也很迷惑。有人说啊，苏麻拉姑从小生长在科尔沁草原，那里终年缺水，所以他养成了节水的习惯，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大自然的崇敬。又有人说，这苏麻拉姑不吃药，其实是在锻炼自己的抵抗能力，让自己的身体对病毒产生抗体。